保养的好，我的心里也就这样定了。都听见了，可不准转出去。要是对了了一个字，当心打落你们的粮料。呸！老太太，你可真……唉，啥宝药正像放在些人色的那样。万一生出什么事来，这倒叫人哪料啊！ 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 哦，你只管讲来。 这件事，只有个调包的法子， 调。Thank you. 娘， 林姑娘，你来买冰凌，他们说话我也不吃，我就是说了一句话，我弟弟也不敢打我呀。 你弟弟是哪一个？ 就是正直弟弟。 你叫什么？ 我叫沙巴子。 你弟弟为什么要打你？你说出什么话了？ 为什么？我不是为了白眼去包姑娘的事情。嗯， 你说什么话？ 那就是白眼去包姑娘的事情。 好一次叹了青天， 叹了青天。 No! 人生影后，镜子里只见你容颜瘦，枕头边只觉你泪湿透，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啊，真情的冻泪到成下流到心， 是好些再困吧。

年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 宝玉 啊， 来 啊，你要温从些啊， 我知道。 林妹妹，今天是中国道吉，天上神吉，是地间春心满意的日。

你好不叫我心痛啊， 哈哈哈哈 家可起过林烟，我和你心生有如亲兄妹，那时两小无猜苦。 Bye.

妹妹的邀请 情。